Chang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画去配音，欢迎收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Welcome to today's show. 好，又到了今天的动画去配音了，大家也是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开始在我们的秀场上呢秀出自己上一周上上周的配音作业了。 Oh, that would be awesome. 还记得吗，我们的这个 Paul 在人群当中哈招呼大家说，去赶紧都去看这个神龙选秀比赛去。今天带来这个情景呢，就是这个神龙比赛选秀要正式的开始了，而我们的阿 Paul 呢也是带着自己的面条箱哈、慢慢的气喘吁吁的就爬到了山顶上，即将一睹选秀风采了。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有请出各位参加去配音的同学们来我们的秀场上献出你的精彩表演。 All right. 好，来我们有请第一位 LJ. Excuse me, Army, sorry. Oh, hey, watch Paul.Sorry, second up. Oh, sorry, a thumbprint. What? Oh, must Ugu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Aaron, go get to the palace. One of the five is gonna get dragon scroll. 好的，谢谢。 不错，开篇80%内容都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吐字也清晰啊，节奏感也非常的强，就是后面的呢 ，Everyone, get to the palace. 这块的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点吐字不清晰了啊，主要是把元辅音照顾好就行了。 它的这个整体气势是比较好的， 不错的、 它这个生动活泼啊，又有力。来，我们看第二位同学小乌鸟巢。 Excuse me, pardon me, sorry. Hey, watch the ball. Sorry, second up. Oh, sorry, third partners. What? Must alway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Everyone, go, get to the palace. One of the fans gonna get dragon school. 这是小乌鸟巢的配音哈、请老师指点一下。 注意 everyone 舌上齿咬下唇内侧 everyone， 然后呢 scroll 尾音舌尖抵上齿的这个上颚的位置 scroll， 所以舌尖呢不能不动啊，就注意这两点。其他的地方的话呢，小连读 watch it。 我们会听到他读得非常的快哈、但是我们说呀，就是英文当中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语速快呢，其实是建立在清晰的基础上的。 没错， 您得让人家听出来语速快，但是呢，说的是什么？这就要求的句子当中呢，有一些重音的突出，有轻重缓急。你说如果语速太快了哈、自己再加一些吞音啊、略读啊什么的，就容易给人造成一些误解，听不懂。 对。是这样的， 是吧？ 对， 就小乌鸟巢后面它会越来越快，它非常的快， 能 听得出它嘴皮子特别利索哈、但是就有点听不清楚了，是不是？ 对， 有点有影响清晰度。 这是一个标准问题，大家呢在快的问题上可以有两个理解。第一个是什么呢？紧张容易让你加速，但是呢，我们说紧张之后加速的话，你的英语再快，对于水平高的人都是慢的，所以那些问题是暴露出来的。第二是因为什么呢？是。我们说交流经验不是很丰富，所以也会加速，甚至有背诵的嫌疑，也会容易加。这是我们在平时训练和在口语考试当中要特别注意的点。 好的，所以说呀，咱们要在训练的期间呢，先不能涂太快啊，先要涂清晰。来，接下来是 Viola Liu。 What? Master Ugu i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Everyone, go! Get to the Dragon Palace! One of the five is gonna get a dragon's call! We have been waiting 1,000 years for this! Just take the ball! This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Kung Fu history!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go! 好的，谢谢。 好有激情啊，我觉得他的这个语言表达特别的有感染力啊，能把大家带动起来啊，我觉得特别的好。Get to the Jade Palace!Get to the Jade Palace， 元音注意不要丢掉 啊。那么 scroll 的发音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其他我觉得整体上真的不错。 嗯，他就是情绪比较有感染力啊，而且呢他这个他吐字很清晰，声音也很清晰， 清晰干净。 干净，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地方是不饱满的。他、那个 this 的发音他没有发成 this， 他是 this， this， 啊，有些音呢是不到位的。 太利落了是吧？ 对，太利落，利落的都不到位了。啊，所以还要加强发音的基础，音标的基础， this， scroll， 该发到位的要发到位啊，就是说你能发到五分你就不能发三分。 没错。 是吧？好，接下来一位是陆淑娟新同学。 What? Master Ugu is choosing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everyone, go get a J Palace. One of five is gonna get a Dragon Scroll. We waited for 1,000 years for this. Just pick the bow. 你看，他这个有点像一个快速的朗读啊，他没有很起伏的这种情感。 对，要把什么呀，要把这个我们每句话的情感抓住了，一句话一种情感，有的时候所以不能说像读课文一样啊。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要给语言涂色。 哎，给语言涂色啊，要加上这个高低轻重和缓急。我们在课堂中呢每一句都有详解。 对，你像比如说 get to the J Palace 这样的话，对吧，这样的话很明显就是在轰大家。你轰一个人的时候肯定不是正常语气啊，带有一种催促和不耐烦， Get to the J Palace， 快快快快，赶紧去啊。所以呢要把这种感情拿到位的话其实还不是很容易，需要很精细的去体会。 接下来这位同学是刘辉。 Everyone, everyone, go get a J Palace. One or five is gonna get a dragon scroll. We've been waiting 1,000 years for this. Just take a bow.This is the greatest day in Kung Fu history.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go. Scroll. Scroll. 我觉得这个同学是个很有激情的人啊，我很赞扬他这份学习的热情，你要坚持住。然后呢，我们呢，我和晶晶老师呢，都是坏人，也是好人。坏在哪里呢？可能挑毛病。好人在哪里呢？是雕刻你，把你变得什么呀？非常完美。非常的优雅漂亮啊，所以注意你的辅音整体都需要提升，当然你的元音也需要，一点一点来吧啊，一天纠正一两个音，你就可以养成微习惯，时间久了可很可怕呀。其实英语的错误是有限的，对不对 ？Scroll 这样的音，这是经常出问题的。还有 everyone， 你的辅音要学学控制力，唇齿舌之间的配合 ，everyone。这个音一定要好好练练。 我记得上周我们跟你说过哈，就是说这个舌头一定要放到位。不放到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这个拖泥带水的地方，就会造成一些多余的卷舌音出来。是吧？所以说呢，还需要再练习。但是呢，它有一点很奇怪，就是说很让人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细节不那么完美，但它整体控场又能控下来。 他有激情啊。 对啊，他整体是怎么控下来的呢？ 他是个很有激情的一个人呢，他是本身他的，我们说感比会更重要。这个人，这个同学是一个很感的人，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你会不会都是排第二位，就你这种激情状态坚持，你一定会学得特别的好。 好，继续加油，每个人都有特色。 Warmer. What? Master Wu i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everyone, go get to the Jade Palace. One of the five gonna get a Dragon Scroll.We've been waiting 1,000 years for this. Just take the bow. This is the greatest day in Kung Fu history.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go. 啊，在他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我们小白英子的一种影子。 是啊，哎呀，真不错。 两个人有点相似。 哎呀，我都不想评价，我觉得就特别好，给点个赞就是最需要的。 而且他今天是第一次发来语音，我们鼓励他继续参加。 他本身英语的语感和底子就很厚。 对，所以说啊，肯定平时功夫是不差的。 对对 啊，继续加油 ，Angelia 轩。 Oh, sorry, 1,000 pardons. What? Master Wugu i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everyone, go get to the J Palace. 谢谢。 那 thousand, th 的音，舌尖舔一下上面的牙齿，往回舔 thousand。那么还有一个是 everyone。我们说呀，这个同学说的整体其实是不错的。那么我们这里再强调一下辅音的作用，好吗？说有的同学讲，我特别羡慕那些个发音特别有质地、声音有磁性的人，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辅音玩得好。 那么有的人的声音特别有穿透力，是因为元音做得漂亮。 哦， 所以两者都要训练， 元音和辅音都要标准。 嗯， 平静。 Sorry, sit up. Sorry, a thousand pardons. What? Master Wu i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go get to the Jade Palace. One of the five is gonna get the Dragon Scroll. We've been waiting a thousand years for this. Just take the bow. 嗯，这同学连读基础是有的，摆那儿呢哈。 嗯，那么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声音啊，连读基础摆那儿了哈， 非常好。 情绪和情感上还要向刚才的这个 LJ 啊、刘辉啊学习一下啊， 稍微再提升一点， 再提升一点情绪，很好的。所以你说你基础好了，后面的就好办，是吧？ 对对对， 后面的好办，你基础好，听上去的话语就流利啊，就舒服。 对，后来我们把你空降到石油钻井平台上去做翻译，一星期你就能适应啊。 接下来是白天。 What?Master Wuge i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go get to the Jade Palace. One out of five is gonna get the Dragon Scroll. We've been waiting a thousand years for this. Just take the ball. 嗯，好，不错，白天的进步挺大的。 嗯，挺好的。激情非常重要啊，而且你讲话的语速啊，整体你真的不是说靠正常读英语能读得出来的，它是靠一种自身情绪的带动啊。我觉得呢。这个英语要有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在哪儿？ 在情感里 啊！ 你正常语速达不到的，都因为情感可以加速。你试想一下，就是一些人在平时说话都特别慢，但一吵起架来就快了，对吗？为什么呀？发动机呀，启动了，这玩意儿就快了， 情绪带动了。 哎，对，所以呢，不同的场合用的这个发动机的劲儿大小是不一样的。 好，哎呦，对，老师今天感觉理论特多，哎， 多吧， 哎，都是实践这个教学当中总结出来的， 框过来，慢慢来。 今天好多干货挨个拎出来哈， 嗯， 啊，我们跳的这些同学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可听性的，都是抓耳的， 嗯 啊， 嗯， 如果说你只是念书啊哈什么的话，不一定能登上咱们这平台，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你继续练习啊。 嗯， 接下来最后两位大薇薇 ，Excuse me, pardon me, sorry, hey, watch it, Paul, sorry, sucked up.Sorry, a thousand pardons? What? Master Wugo i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go get the Jade Palace. 注意哈 ,everyone 啊，千万不能读成 everyone, 它是一个唇齿音 ,everyone。 没错啊，还要注意停顿啊，气息要舒服自在，就是你自己舒服，你相信听众别人听着都舒服。好吧， 对，哎，还有那个 go go go 那个 go， 它是 o 音，它不是 go go。 对， 注意这些 啊！ 哎呀，饱满。最后我们请小白英子来压轴吧。 What? Mr. Wu is choosing the Dragon Warrior today. Everyone, go get to the Jade Palace. One of the five is gonna get the Dragon School. We've been waiting a thousand years for this. Just take the bow. This is greatest day in Kung Fu history.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go. 好， 嗯 ，awesome, awesome, fantastic. 哎呀，这个不错，每周都能欣赏到这些精彩的内容。 对， 很好。 对， 大家再接再厉。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相信，你今天练英语，明天练，你要是这300多天跟着一起练，有一个效应就会为你效劳，我们管这个叫复利效应。也就是说，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现在是能讲，接下来你就开始慢慢的怎么样呢？讲的越来越多， 嗯， 而且讲的越来越漂亮。再接下来你发现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用多场景、多角色去扮演。 嗯， 还有气息也会慢慢的为你服务，再接下来你的情感越来越丰富。 我相信这些登台表演的同学，他们的进步应该是最快的， 未来将会以几何的数字增长， 因为他们经受过舞台的磨练了。 没错。 好啦，嗯，来，咱们壮壮胆儿啊，壮壮士气。接下来今天这一段可壮士气了，今天这一段又是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是吧， 前面呢比较淡定哈，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了。我们的乌龟 master 呢预言这个神龙武士啊将会是一个为和平谷带来和平与安宁的人。他说啊，他问这个 master Shifu 说，孩儿们都准备好了吧？ 啊，秀场这个时候是人声鼎沸啊，一切都就绪了。盖世武侠摩拳擦掌功夫大秀即将上演。就在这个时候，关键人物是谁？刚刚爬上山顶的阿宝气喘吁吁，哎呦，又一不留神正好被这大门给关在外边了。 嗯，是。 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想办法呗。 嗯， 其实这也许就意味着他注定要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出场方式。 确实。 好，一起来感受今天的段落。 It is an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Oogway?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Oogway. Now notice, old friend,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Warriors, prepare. What is? No.Oh, Pinky Hole. Ready for battle. Yeah. Woo! The thousand tongues of fire. Oh, oh, oh! 哎呀，今天这一段听着怎么那么热闹啊？可热闹了。 对，这有点意思。毕竟是一个 tournament 庆典啊。 是的，而且是最关键的一幕嘛，马上要开始了。你看今天好像人物角色也挺多，前面的师傅呢还跟乌龟师傅在说话的时候是一番风格，后面要宣布比赛开始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风格。 对， 有挑战啊。我们先来看台词了。师傅说 It'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Isn't it, Master Wu Gui? 今天是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对吧，乌龟大师？ 嗯，是。 好，我们来听听。 It is an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Oogway? It is an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Oogway? 好，我们看这句话啊，关键词显而易见 ，historic day, historic day, Master Oogway。好，师傅说这句话的时候突出了这个关键词，而后面呢，我们看这句话，它本身呢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它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对这种事情说话的时候呢 historic 这个音要向上抬起来 historic day 音向上抬起来，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啊和庄重感仪式感。然后啊，我们再看整句话呢，它是个重要的确认的事儿，所以都要用降调。 嗯， 在具体讲的过程中呢 it's a historic day， 那么我们看这面呢说的时候 it is， 对吧，它可以有形成连读啊，也可以形成连读的啊，也可以形成失去爆破。那么 it's 或者是啊，我们看 isn't it 后面都存在这种连读和失去爆破的痕迹，大家要注意这些小的地方。我们前面的是 it's isn't it isn't it 对吗，它也存在着连读的机会在里，所以我们讲的时候注意在突出 historic 音向上抬的过程中带着一种骄傲和自豪的心情把这句话可以读出来。 It'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Oogway, Master Oogway。 注意面对乌龟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师傅本身呢心高气傲， 对， 其实他很狂 他知道啊，反正你最后选着神龙武士就是我这五个徒弟当中一位，所以说注定是我的成功。他就说了今天可是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啊，是我的成功，意思就是说是我的成功，对吧，大师？ 嗯，是的 啊，他是胸有成竹的。我们来听听啊。 It is an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Oogway? 你看他读的是 it is， 嗯，啊，it is， 他还不想读 it's， it is， 他就怕，他就想把每一个字都读清楚 重要吗， 哎， it is a， 对吧， it is a historic day。 他没说我给省了 it's 他说 it is a historic day 对 isn't it 还反问一下不是吗 historic day 对不对、 嗯、没错 Master 乌龟 Master 乌龟 所以这里、嗯、it is a historic day 一定要抬上去、 嗯 啊、 对 后面 isn't it historic 所以这句话的关键是 historic day day、 嗯、 historic day isn't it 我们说大家训练的时候你能把 historic day 这个词的音抬起来这句话基本就算达标了 大亮点就出来了 亮点出来了 请老师读两遍 啊 It i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乌龟、 啊、Isn't it 是轻读然后 Master 乌龟又抬上去 It i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乌龟、 啊、今儿个我们要见证一大事了吧、嗯、师傅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这句话生活中也非常的实用今天是个历史性划时代的创世纪的一天比如说对这孩子要出生了 historic day 可以吗 对呀 高考可以吗 对呀 中考可以吗 已经放榜了呀、 哎、 今天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没错、 哎、生活里都能用上 这句话能用上的绝对没有问题 好、嗯、接下来这段呢我们是三句连学哈、 嗯、 Master 乌龟就说 yesAnd the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我恐怕，我以为，我害怕，我恐怕还活不到这一天呢。我还看不见这一天呢。 嗯、 这是他的幽默哈、 嗯。 然后他就问说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你的徒弟们都准备好了吗、嗯、?Yes, Master 乌龟。是的乌龟大师。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乌龟。 好，乌龟大师还是带着东方口音的。 对，所以这个腔调大家试着说一下，不一定非要努力去模仿啊。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我们看他说话的时候也是吐字非常清楚，这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凡是那些个身份非常重要的人他说话语速都不会太快啊。当然我们不排除这里面他本身特别想对让对方知道我在说啥那、啊、这个也是对方的一个意图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啊，我们说 Master 乌龟说话的时候还有代表一种谦卑的力量谦和的力量其实他是很有能力的他武功是非常高强的一点不在 Master Shifu 之下但是他的语气然后他的境界却不一样 Yes Master 乌龟、 哎、Shifu 回了一句所以当我们看这句子的时候呢第一句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关键词是 feared Live See 这么几个关键词全是动词 哎我也正说呢全是动词 没错 我害怕我活不到看的那天 嗯所以呢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停顿就有点多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注意停顿是在 fear 的后面 Yes 的后面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那个这里面的单词的失去爆破啊，虽然说语速慢不代表没有失去爆破失去爆破的目的不在于简简单单的说我们加快节奏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它随时都保证整句话的气息通畅啊，失去爆破连读有这么第二层意义所以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这里面很特有特点的这是 I feared 那个 D 失去爆破 I would not would 失去爆破 not 失去爆破 live to see 哦，我给大家慢慢演示一遍哈前面说 and one I fear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嗯 啊 would not live to see 对 严重语迟但是又清晰 严重语迟 嗯 嗯 ,The one I fear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不绝对。比如说你在地铁买票的时候 我来一张票。 这个不行啊咱分时候好吧 哎，当你当领导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话啊。在生活中的话呢，要看场合决定。 是的，你要在地铁里那么说，早就被抓起来了， 嗯、 是吧？ 着急了。 好, 好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他说这个 ready、嗯、 对 那种音 语调有点怪 对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嗯，就跟我们说叫出租车了 taxi 挺好的不叫他叫 taxi 他说得降调 是然后 yes Master 乌龟、啊嗯、这个时候师傅的语气是比较严肃的好再听一遍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乌龟 所以啊您在这个场景里头您可以演演高人是种什么感觉 嗯， 是吧你听那高人说话那说一个字你就得竖起耳朵听他后一个字是什么 对 他不可能说到前面你能猜到他后边说什么那还能叫高人 嗯，高人 是吧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嗯、 Yes, Master 乌龟 Yes, Master 乌龟 对 好师傅就说 NowKnow this. 现在你知道这个情况 old friend. 什么意思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嗯，通过字面大家就能感觉到啊，原来英文和中文是这么的接近。 来，老师翻译一下。 就是现在你要知道，对，其实呢是，反正现在也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嗯、 等了这么久是时候了。 嗯， 他们是知道时机的。啊，我们不知道时机， 对， 这就是这就是 把握天时和时机的人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这里面 Master 乌龟其实高于他们之处就在于经常说这句话 ，It is time。 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对， 高人是他会预言的， 嗯， 他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特别有那个力量。 嗯、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我们来听听。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你看他这句话啊，不沉重，里边还带着一点什么俏皮在里面啊。 嗯，但是其实呢，就是说 ，Master Chief 没听懂。Master Chief 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 ，Master 乌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本部电影当中，他是以扮演的是一个 1,000-year-old spiritual leader。作为这么一个精神领袖啊，他的频率和 Master Chief 并不在一块儿。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有波折。他的语速、他的思维都是 Master Chief 暂时阅读不了的，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现在老朋友，你需要知道的是啊、 嗯、 ，Whomever I choose。不管我选择了谁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它不仅会给和平谷带来安宁 but also to you 也会给你带来安宁多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呀 我觉得特别有同理心站在各个角度考虑问题、嗯、 完全是兼顾大局而且一看就是为什么为天责人 没错 这就是不是为己责人 没错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所以他说我要选的这个人是要担当大任的，是要为整个这个意思就是和平谷这个小世界嘛，是要为这个小世界带来安宁的。 嗯，对，他的心里装的很多，这就是他有大爱的一面。所以 Master 乌龟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有包容的一个精神领袖啊。 嗯。 所以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注意读他的东西，他其实属于高能量体，就是你，我们每个人要修炼自己啊，就是从什么呀低能量的能量的这个级别上去，因为你听流行音乐哈，哎，你感觉哎特别好啊，也特别有能量，但是你听古典，你感觉呢，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低能量的人呢，就是要听这个高能量，就要修炼自己，让自己的心静得下来。同样，电影剧本也是如此，说。我们说 Master 乌龟这种水平的人他读出来英语要的那种氛围和那种气场我们去驾驭是有难度的大家再试一试哈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双收的一个机会 嗯来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好对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Whomever 不管 I choose, 我选择了谁，依然是不紧不慢的。 对。 Will not, 他不会读 won't, 他会读 will not. 对。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带来和平 but also to you. 他这个里面有一点轻的感觉，我们来听一听。 Let the tournament! 稍等啊，这一句。 Now notice, old friend.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Now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感觉气好像有点不够 了。是，他岁数大了。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他呢，正常来说呢是 Whomever I choose, 停顿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停顿 to the valley. 但是前面有点紧，说的时候。其实他说话的时候是前紧后松的一个节奏啊，所以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前紧后松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就像Do you suppose you could just pretend that never happened and start over， 也是先快后慢，但是它没有那么快啊，大家注意这点小的细节。 嗯，这整句话呢在那个 peace 那个地方到达一个小高点哈。 对， 因为这是重量级的信息出来了。 peace to the valley， 但是那个 peace 呢又重又轻。 嗯， peace to the valley， 嗯， 你明白了，是一个 peace， 哦，原来是要带来 peace， 平静这个词， 对， 就应该是举重若轻的感觉。 嗯， 所以不能把它说得太狠， 然后在那个 you 上面也有一个重读， 嗯， but also to you， but also to you。 乌龟师傅虽然说话有点气若游丝的感觉，但仍然气息并没有断。 对，他说话一直都是这个感觉。 我们解释给大家批注说哪个地方停顿，但不说你的气在这个地方断了， 嗯， 对吧？ 气没有停， 哎， 这才叫 coherence， 在连贯性。 嗯 啊，听听。 Now notice, old friend,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嗯，所以说的时候，我们要把 whomever I choose， OK， choose 也是一个关键词。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这个关键词的选择也很重要啊。我们说 choose， 不管选谁，关键词的判断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关键词留下来，把剩下词全部删掉，看着关键词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关键词能起这个作用。 对，同时呢，这也提醒了我们，就是说那些比如说智慧啊，或是能量高于你的句子，你还不能随便去解读它， 嗯， 因为你不一定能读懂。 对， 是吧， 嗯， 咱们只能是感受一下啊， 反复的读去悟它。中国也说有句话说特别好，叫书学古人，悟而后生。你能学明白只是第一层，你能悟透才是第二层。 嗯，读书百遍，其义自现， 没错。 好，接下来的这个整个的情绪呢就变发生一个变化了哈，前面的这些预言啊什么的都结束了，接下来就开始敲锣打鼓了。这个旁观者吧，啊，小 Pick就说了一句话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这句话呀那可真是什么比赛之前的那种啊，就预热吧，应该是 预热。对， 还有就是报幕，又类似于像比赛开始，是这种感觉吧。 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了，就是这个 大型的开场， This is the show time， 就是这种感觉。哎呀，突然间就扬上去了，感受一下。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大家说那这里的重点在哪儿？ 这重点，这个属于是这个日常对话中，我们的重点就在于我们的情绪了，情绪来控制整个句子。大家注意啊，它有两个发音技巧，第一是叫距离感控制，它的距离是控制在300米范围内的，也就是他说话不是面对面，像我跟晶晶现在我们距离大概在1.5英尺。那我们之间这对话用着这样吗？ 啊，那当然不用了。 那就满脸的口水喊完了以后啊，然后对方也受不了，离太近了啊。那么我们要是300米的概念，就是说真的就是你要把这个声音喊得高远，这第一。第二呢，它还带一点小回音，所以从声音的特效的角度来说有点难，但是值得训练。以后呢，我们知道声音呢其实是有距离的，300米、30米、3米。各有不同的声音表达方式，这时候你说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向高向远处去喊，去用意识 去用声音去感受这种表达的力量，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啊，那我们真正要说的时候呢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的，那你就要把音呢想一想，那么远的人肯定声音高一点能听见。第二呢，音拉的稍微要长一点，对吧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就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很远啊， 他 然后就打招呼。 这位老师还不是说把声音放大了，他并没有放大。 嗯， 那怎么着，他就能听出一个很远的感觉呢？ 对，在很多同学以往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播音训练的一个阿毛那种感觉，阿毛，哎，你就是远处喊阿毛的感觉是一个道理，其实，对，英语这点是一样的啊。 注意一下这个 tournament 后面那个 t 肯定是不用再读了， 对，那个字母 t 啊。 谁能跑那么大远的 tournament 还一个特是发出来呢， 没错， 就不会有了哈。 tournament begin， 对，我们可以试着向远处喊一喊好不好， 来开始吧，比赛开始，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哎，听到这就觉得比赛该开始了， 对， 那么大的场子， 对， 是吧，各方宾客高朋满座的， 嗯， 那么大的一个场子，怎么这又没有麦克风，是不是得这么喊一喊呢？ 对，是的。 嗯，好，这小猪来喊的啊，再听一下。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都有点要破音了哈。 啊，对，这是很容易破音的这个，而且对嗓子也有影响，所以大家说这种句子的时候还真要注意啊，它有可能造成这句话讲完你下一句就不好说了啊，嗯，所以这个还是要悠着点啊。 没事，这种场合激动一下无妨，无妨。 不好意思， 啊， 嗯。 啊，老师再来一遍， 嗯，嗯， 高而远。 好吧，行，准备。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哎呀，真好。 嗯， 是不是已经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呀？哈。 啊，这个怎么说呢？对。卖马路边卖过东西，卖过玩具啊！ 哎呀，果然是有生活经验的， 有生活经验， 有生活经验。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啊，大家说这配音吧，其实你说啊，我这儿找不到感觉，那儿找不到感觉，你得想想，如果你是他，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你是他？ 对，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去马路边卖点玩具啊， 嗯，一定要有生活体验。那你都没生活了，你怎么能像呢？ 对，没错。 是不是没生活？你没体会过那喜怒哀乐，你怎么像呢？ 对，没错，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过街天桥上多练练英语哦啊，然后让人家看看你是谁 ，OK， 你会成为谁？其实啊，我们说声音的远近完全在你的场合，还有呢就是关键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喊，你要借助设备的力量，你要用麦克风，你那么喊，一个是不好听，另外一个来讲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用麦克风呢。你会有打到不一样的，你可以把那个回响拉开一点点。 嗯， 你看那个就是演讲的现场哈，总统说话声音那么好听，他因为把回响开了一点点，一个是天然环境可能会有回响，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那种设备。第二是在国外的游轮上，那个里面的 announcer 说话也是很好听的啊，那么他的声音也开了这个。声音回响出来，那个有磁性的那个男声啊，在里面绕梁三日的感觉， 我们生活中应该多听多留意这些你觉得好听的声音， 对对，没错， 怎么着能学习一下看看哈，哪些方面 脑子中有标准， 哎，对对，脑子中要有个标准， 嗯， 知道什么是好的，把握好声音其实真不容易，要练习， 嗯， 要练习。 对， 对， 好，接下来我们主人公来了哈，吭哧吭哧的爬上山了哈，还特高兴，你看他那性格就是傻乐的那种， 嗯， 傻呵呵的，哈哈哈耶，哈哈哈 ，no， 嗯， 他刚一爬上去，那门啊就关上了。哎，你看他这时候心情。 Oh no! No no no! Wait! I'm coming! Wait! Yes!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紧张。 对， 真是的紧张了。 Jack Black 本身呢，他喜欢玩摇滚，他唱歌也好，然后又演了那么多的片子，里面都没当过男一号。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真的是过了一把瘾了啊！《金刚》里面扮演记者嘛，所以他表现力确实很强， 嗯， 有张力的一个演员，跟 Eddie Murphy 啊，我觉得可以拼啊。那么在他的这个里面呢，大家感觉吗？耶，哈哈哈！终于上去了，特别高兴，上台了，上什么那个大平台了，从台阶一点点上，对，他就幸灾乐祸，特别高兴。他是爬两步台阶都是 almost there， 就累得不行不行那种感觉。他真的是自我突破了，那个台阶让人看起来一般人都不太愿意登，我觉得，对吧？ 嗯。 然后，但是门一关，他傻了。这时候情绪急转 ，Oh no！ 哎，千万别关门 ！Wait， I'm coming！ 啊 ，Wait！ 哎，这感觉。然后呢，他就开始拍那个棒棒棒棒棒棒，结果里面敲的鼓点跟他那声音是棒棒棒棒 一模一样啊！里边敲大鼓，他在那拍门， 对， 就说了一个 Hey，open the door，let me in。 对。这时候带了一点小的什么 desperate 小绝望 心情啊， 小绝望，小迫切。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啊，那种渴望可想而知，舞迷啊，舞痴啊，你怎么说都不为过。反正他是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个。 哎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let me in 啊，这是基础的读准的音啊。Let me in, open the door。 对， 后面那个是 no, way。I'm coming, way, 车全部不用读哈。 对。 Yeah, 哈哈，这个大家自行发挥。Oh, no, 都没有问题。Way, I'm coming, way.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请 David 老师串联来一遍啊，我给您调一下麦克。 好的，嗯。Yeah, 哈哈哈。Oh, no, wait, I'm coming, wait.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啊，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歇斯底里，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渴望。 嗯，非常。 好不容易到了，门关了。 对，门关了，哎，这挺难受的，这 一下跌落谷底的声的感觉，是不 是？ 是 的。 好，再听一遍啊，原因。这错落感他表达得很好， 那个 哈哈哈的时候特嘚瑟， 特别失望， 特别嘚瑟，前面那个哈哈哈的时候。 其实 Jack Black 是个特别放得开的人啊，就是李老师跟他比较就是极为内向的人，我是一个不善言表的人 哦， 知道吧，真的我一直这么说啊。但你一看到 Jack Black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第一肚子够大，第二嘴够大，第三胡子够多啊，长得样整个就是一熊猫。嗯，他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其实啊，就是说演员本身就具备这个特点啊，所以我们呢在训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现在的学习方式啊，对于个人的性格有特别大的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你就会变得外向；如果你外向，你就会变得大开大合，给人感觉啊，就气壮山河，你的包容性越来越好。 哎呀。正好您看看学配音还能学这么多， 对， 刚开始有同学刚才呢还有人说了，说平时都不爱吵架，我那发动机发动不起来啊， 还没到时候。当你决定努力一定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你受刺激了，哎，人家英语怎么讲那么好呢，对，第二是你受够了，人家为什么英语就能挣大钱呢，我就不行呢，两者千万不要感受到他们再开始行动，你的激情、动力、自信是在行动中慢慢培养出来的，不是有了才去行动。 看，听见没，同学们，励志，给你方法，这就是门道。 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师傅这个时候主持大局了。师傅说：“和平谷的居民们，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我们的五位大侠出场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类似于 ladies and gentlemen 了，是不是？ 没错。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和平谷 Valley of Peace.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各类演讲全是这种句子开头。 对、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好，第一位是 Tigress, 老虎 ,Viper, 毒蛇 ,Crane, 仙鹤 ,Monkey, 猴子Mantis, 螳螂这五虎将 The Furious Five Furious 是暴怒盛怒的意思，咱们把它叫做盛怒五侠或者是霹雳五侠， 就是听起来脾气都不太好 不太好，学武习武之人啊， 对， 但是呢武功确实高强、你说一学武的人，当然了你也不能完全只是愤怒是吧你高境界的习武之人内心是 peace， 对，是的，说沾火就着啊，你这样如果作为一个什么呀练武的人来话，天天就剩惹事儿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啊，这句话他是怎么说的呢？ Citizens of the Valley Peace, it'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ress, Viper, Green,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好有气势啊！ 啊， 师，你看，这就跟师傅在乌龟大师面前的那种学生一样的啊， 嗯， 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他这是主持人了， 主持人， 主持人了。 Ladies and 乡亲们啊，这种感觉， 就这感觉，听听啊。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The Furious Five， 最有气势的 The Furious Five， 对 ，The Furious Five， 隆重介绍自己的学员上场，其实都是希望自己的学员被选中嘛，对吧？ 多么骄傲，多么自豪啊！ 嗯、 啊，不选自己的学员，选谁呢、 嗯？ 谁的功夫能超越我培训出来这五个人呢？ 对， 多么的自豪啊！ 对，我们看关键词 citizens，valley， 注意上齿咬下齿内侧 ，valley 四号音 valley, peace, 舌尖底下齿背 peace, honor, 可千万别读成 honor, 啊 ,h, 不发音 ,honor, present, present, 啊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是这些我们注意停顿 ,citizens of the valley peace, 停顿 ,it's my great honor, 停顿 ,to present you,停顿，然后后面每一个单词停顿的一次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注意都要有停顿。The Furious Five， 基础停顿要有，整体用降调，但是呢 ，Speak higher， 虽然是语调升降调是降调，但是整体的语气都是向上走。那么当我们说的时候呢，要注意节奏上的几个点。比如 great T 是句爆破 it's 连读 present you 当真读起来的时候一些不重要的介词会被吞掉会被压缩掉 嗯 it'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you 对 present you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感受英文的节奏你在对着一个大场子喊的时候你一定是有轻有重的是吧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嗯、 哎，一定是这样的你不能对着一个场子大声喊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嗯、 就不能这么喊 是的在这段话当中如果你练习的时候你需要把一个你的气场打开这个Master Shifu 说话的时候说这个句子说其实他气场不光是向远更多的是一种笼罩性质的也就是说他在说话的时候他的气场要覆盖足够多的人群这个大家能感觉到你在你的团体中你的家庭当中人群当中总有一些人站到那儿讲话好像瞬间气场就被他控制住了这句话的训练其实不光是语言训练这句话也是气场训练你的气场训练主要跟你的眼睛视觉你的声音对外散发出来的那点接触面有关系接触面又广另外也跟你自身的身份有关系同样都是一句话换一个人声音沙哑的人说这句话马上味道全变所以说这句话更多的需要一种资格的培养所以我们呢要多读书多看电影多学英语多接触牛的人然后打造自己的那种内心的资格感身份感这个句子你又说出来又不一样了 哇感觉很深刻很深刻啊，不仅仅是气息的问题了也有资格感 因为今天篮子里还有点鸡汤 哎呀不错不错这哪知道学医配音能学那么多东西呀、啊、而且还是一动画片里面还能学到这些社会哲学 嗯， 是不是什么样的人能说出这句话我们来听听下次谁哪位同学能说出这句话一看就知道你这社会地位 没错 打造一下我们来打造一下好不好 气场、嗯 哎、有时候你社会地位你装都装不出来是吧 没错 有你就能说出来没有很难装出来 嗯 没错，但是他的气场是偏武林气场， 肯定了，大师傅嘛。 对，但真正我们说，其实，他有一种很直接的东西在里面。那一个人对他有一个诠释，我觉得没有必要完全说跟他都保持一致。本身我们都不是武林中人，李老师那根本都手无缚鸡之力啊，麦克风都拎不起来啊。你说我说这个能有什么气场呢？诸位也是差不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从练武的角度单纯去看这个问题，好吧？ 好， 嗯，你可以带着一种强大的包容性啊，对吧？和一种这个主持人的身份去说， 就确定那300米以外的人能听懂、能听见就行了。 对， 来听一遍。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当然，练武的人底气还是很足的。来，李老师再来一遍。 好，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it'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you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听到了吗？啊，听到了吗？他的这些发气，就是这个重点都在这个词首。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是吧？ 对， 你千万不能集中了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这不行，这不行，该重的重音一口气要吐出来先。 对 啊， 这个呢特别适合于大家练气发声，因为这几句话的那个爆发的力度是够的。大家练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可以整句练，然后练完以后你感觉到很明显啊，它其实很消耗你的气息。这种训练呢会把你的声音呢再重新塑造一遍，把你自己的发声的位置更多的打通一些啊，是真的特别好。 好， 这段我平时教的时候也是用这段话来打通人的气息。还有这句话本身特别简单，你学完以后啊特别容易获得自信。所以这个句子是可以拿到场合去展示的一句话。 好，时间不多，今天我们的课堂内容就到这里，句子详解了啊，情感气息也详细分析了，包括老师说的这个尤其是气息的控制也给大家详细分解了。我们再把今天的情景啊整体串联听一遍。 It is an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Uguay? Yes.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Uguay.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好，就到这里啊，整体来说是不错的。前面呢有 Master 乌龟啊，那种高人的感觉啊，后面呢你看又有那个比赛开始的报幕员。然后再后面呢你看又有武林高人的这个宣布比赛开始，还有 Paul 的那种从开心到绝望。 对， 所以这里边今天的这个段落层次还挺多的哈。 是， 最后这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遍我们就下课啊。 好， It i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Uguay? Yes, and one I fear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Yes, Master Uguay.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Yeah! Ha ha! Oh, no, no, no, no. Wait! I'm coming! Wait, wait! Ow!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It'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you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好，非常的精彩。估计下节课我们就能听到什么呀，比赛可能要进行开始了哈。 Showtime。 上下集就是上次和这一次的情景连接是比较紧密的。 嗯 啊，比较紧密的，让大家能够对这故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要太分散了哈，不要太细碎了。所以这一段呢，下次仍然是分几段配音，你可以配师父跟 Master 乌龟之间的对话啊，你可以去找那种高深的感觉，你也可以演一下后面 Paul 的那种顽皮哈、啊、那种是吧，大开大合。 对，是的。 但是如果你要演那一段的话，你就得加上师父的那段报幕词了。 嗯。 好，大家看怎么挑战一下啊。 分着练吧自己。嗯。 哎，好。哟，你看我们的同学们都把这个剧本都已经发在直播间当中了。好了、大家要是喜欢这节课的话，给我们点个赞，给 David 老师送个小礼物。啊，下次我们还有更多干货要教给你啊。每节课当中不仅是学配音，还学老多别的东西了。 嗯。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精彩讲解。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Bye.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See ya.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男子冰球金牌得主加拿大著名选手马里奥·勒米厄。2002年第19届冬季奥运会在美国的盐湖城举行，马里奥·勒米厄入选加拿大奥运代表团，参加了2月9号到24号在普罗沃峰竞技场进行的男子冰球赛事。勒米厄和他的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 C 组比赛中打得不是很理想，一开始就被瑞典队打了个5-2，接着3-2小胜德国队，3-3战平捷克队。然而此后他们却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四分之一决赛2-1战胜了芬兰队，半决赛7-1大胜比利时队，最后在决赛中5-2战胜了美国队，美国队获得了银牌，而加拿大队将一枚沉甸甸的金牌收入囊中。 Mario Lemieux, born on October 5, 1965, is a Canadian former professional ice hockey player and current owner of the Pittsburgh Penguins. He played parts of 17 National Hockey League seasons with the team from 1984 to 2006, assuming ownership in 1999. Dubbed the Magnificent One, he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o have been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of all time, a gifted playmakerand faster skater despite his large size. Lemieux often beat defensemen with fakes and decks. Lemieux led Pittsburgh to consecutive Stanley Cups in 1991 and 1992. Under his ownership, the Penguins won additional Cups in 2009, 2016, and 2017. He's the only man to have his name on the Cup as both a player and an owner.He also led Team Canada to an Olympic gold medal in 2002, a championship at the 2004 World Cup of Hockey, and a Canada Cup in 1987. He won the Lester B. Pearson Award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player voted by the players 4 times. In 2004, he was inducted into Canada's Walk of Fame.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